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66集，可悲。 所以你要拿出诚意来道歉啊！ 诚意？多少钱算有诚意？嗨，真穷啊，封官可以吗？ 小四子无语地看着赵真，最后伸手一指他鼻子， 肤浅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公孙正好走到跟前，惊得赶忙把小四子抱起来，心说这小子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指着皇帝的鼻子说他肤浅，不要命了。小四子不解看公孙，公孙赶忙瞧赵真，赵真正向小四子虚心求教呢，就招着手，那意思还回来。公孙又把小四子放了回去。 那怎么做才算有诚意？ 那要看他们想要什么了。 他们要朕让位，朕答应，我五百官还不答应呢。 那个不行啊，那样其他无辜的人也要被牵连的。最好还是你跟他们之间私下解决，这个是你们的事情嘛，不要影响别人。 私下解决？ 你今天出宫找他们了吗？ 朕观察了一下，他们也算是深居简出，没说上话。 赵真抱着胳膊皱着眉，小四子嘴角微微翘起一点点，露出猫样。 你先想法子跟他们交朋友嘛，先做朋友了解一下，然后再想办法。 交朋友？朕没交过朋友，要怎么做？ 什么叫你没交过朋友啊？你和九九他们不都是很好的朋友吗？ 小四子不解地看赵真，赵真拖着下巴看小四子，顺便手指头指了指他脑门。 朕要是不做皇帝，倒是有这个可能。 那你就不要做皇帝几天嘛，你也可以放个假什么的呀，叫别人替你量体。 小四子话没说完，公孙赶忙去捂嘴，倒是赵真被逗得哈哈大笑。赵真站了起来，伸手掐了掐小四子的腮帮子，点头。 你这主意不错，找朕替朕几天。 边笑赵真边乐呵呵走了，小四子还跟他摆手表示明天见。公孙捧着小四子的屁股，把他放到木桩上戳他腮帮子。 你还真行啊，什么都敢说。 小四子坐好，继续盘腿看星星。公孙觉得好玩，就坐在小五身上瞧着儿子。小四子伸出两只小手拍了拍，示意要抱抱。公孙将他抱过来，看了看正忙碌准备出发的水军们，也不免有些担忧。 展昭他们那边情况不知道怎么样了，会不会有危险？ 没关系的，很快就又能见面了。 楚州府黑暗又安静的大街上，几道剑光闪过，展昭侧身一甩手中的剑，抬眼看退出几步外跟他对视的墨雨。墨雨手中的剑还在轻轻地颤动，倒不是说承受不住巨阙的撞击，而是因为握着剑的手在颤抖。墨雨的手微微地有些抖动，并不是因为受伤或者抽搐，而是因为兴奋。此时墨雨脸上的表情略显狰狞，他笑着抬起另一只手，手背上有刚才因为闪躲不及被巨阙的剑气伤到后出现的一条伤痕，伤痕很浅，血像珠子一样渗出来。墨雨轻轻舔掉自己手背上的血，双目也渐渐赤红了起来，脸上带出了笑容。展昭微微皱眉，这种嗜血的表情有些奇怪，似乎是隐藏在身体里的某种凶性被激发了。展昭突然明白为什么这人年纪轻轻有这么高的内力了，他的内力来历不纯，是有人给他的。接触他人内力是相当危险的，一般人能承受的内力有限， 天尊为什么会失去记忆，就是因为妖王强大的内力进行了压制。所谓的压制，其实就是这种内力超过了天尊本身的承受能力，于是这一部分内力连同记忆一起被封闭了起来。眼前这个人原本的内力大概只有现在的一半，另一半是别人给的，也被封存了起来，但是此时被血的滋味激发了出来。启动封存的内力必定释放被压制的东西，不是所有人都是天尊，有一段可以使自己发疯的记忆。相反的，其他人如果藏着这样一份内力在体内，那么被激发出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疯狂的时刻。现在展露在展昭眼前的人狂躁不安，凶残又嗜血。 是谁降的武功？ 我的武艺是海神所传，世间最高。 海神教你武功的时候用别人的内力来让你练功了吗？ 这你不用管，反正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 要练好武功必须从幼年开始，你几岁开始这样练功的？ 五岁。 哦，五岁啊。 你那是什么眼神，真叫人看不顺眼。 墨雨皱着眉头看展昭，似乎不满。展昭大概自己也没注意到，他看墨雨的时候眼中带出了几分同情来。 你爹和你师父除了教你功夫让你杀人之外，还教过你别的吗？比如说怎么去爱别人。 哎呀呀呀呀。 墨雨似乎听到了十分有趣的事情，拿剑指着展昭。 少废话，我们这一代的任务就是报仇，至于享受留给下一代吧。 说完，墨雨运足内力撩起一剑直扫展昭而来。展昭看着剑气顺着地面狂袭而来，也不躲闪，而是几乎以同样的招式撩起一剑。随着展昭出剑的动作，他整个身体也跟着剑一起向前，在与墨雨剑气相遇的刹那，一侧身躲过了那一招。然而与展昭躲开的动作不同，墨雨却没躲开展昭反手扫回来的一剑。确切地说，他的确躲了，但是躲得晚了。他的动作明明跟展昭一样快，但是展昭避开了，他却没避开。展昭在剑气到眼前之前就有了预判，墨雨则是只依靠本能的天分和过硬的反应能力来躲避，结果证明并不是有天分就能躲开。墨雨肩膀处受了伤，胸口一条口子，鲜血直流。展昭侧身让开一步，看着一个趔趄同时一脸不可置信的墨雨，显然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招式会有不一样的结果。展昭看了看他肩膀上的伤，开口： 同样的招数袭击别人，就一定要做好对方会还击的准备，而且对方还击的速度比你更快，想要闪避就要预判，这是有窍门的。 墨雨疑惑地看着展昭，有窍门吗？他从来都没有学过。 如果那个教你功夫的人真的关心你的话，他在教你某一招之前，首先会教你怎样去躲避这一招。 你废话少说！ 墨雨双目圆睁，狂吼一声，显然展昭的话冒犯了他。他跃起老高，纵剑直取展昭。展昭用几乎一样的招式跟他对战，同样的，每一次都是展昭能伤到他，但是墨雨却完全碰不到展昭。最后，伤痕累累的墨雨摔倒在地，展昭站在离他不到两步远的地方，低头看他。墨雨摔倒在地，困惑不已。他俩明明内力接近，体型和力量上可能他更占优势，而且他早已研究了展昭的打法，但是为什么同样的招式展昭能避开，他却避不过？展昭看着他，摇了摇头。 其实内力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重要。 墨雨一愣，抬头看展昭。 如果教你功夫的人不是给你内力，而是在教你进攻的时候同时教你怎么保护自己，那咱俩可能就得打上几百仗了， 可是现在呢，就算你功夫再高你也赢不了我。哎，你我之间呢，区别就在于教我武功的人很爱我，而教你武功的人只是拿你当杀人的工具。 你闭嘴！ 墨雨还想挣扎起来跟展昭打，不过展昭眼疾手快，点了他穴道，摇了摇头。 我去看看被你内力震晕的人里面有没有人丢了性命的，如果有，那我也救不了你了。 说完去附近的房舍查看情况。 你不杀我。 展昭摇头也不理他，忙自己的。本来展昭的确是相当的生气，已经动了杀心，可一交手展昭却发现这个人根本只懂进攻不懂防守，连躲避都不会。展昭突然想起自己从小练功，每一个教他功夫的人，无论是阴侯还是魔宫的三百魔头，第一件告诉他的就是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小命更重要，要打赢别人第一件要做到的是保住自己的性命。可惜教墨雨功夫的人对他的性命并不看重，只看重他能杀多少人而已。展昭打着打着就觉得可悲，杀意也渐渐消散。另外展昭有一种感觉，那个莫大人和海神除了要颠覆大宋之外，似乎还想连武素、墨雨他们都一并除掉，这种行为有些异常，可别掉进对方借刀杀人的陷阱里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大家好，我是华一，在龙图当中为红姨、蓝姨、绿姨还有各种大神老太太配音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过去的一年呢，感谢大家对龙图的支持，我要给各位小可爱打100分。那么这100分呢，包括10分健康、10分幸福、10分开心、10分快乐、10分美满、10分甜蜜、10分顺利、10分好运、10分平安，最后当然还有10分有钱。数数看是不是100分啊？好啦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